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凡人歌》呢，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而最后的几句歌词更是不由得让我们深思。

实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心房，让一切变得简单，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这样一首温柔的歌曲，应该说是93年发行的老歌了。被誉为鸡蛋妹的台湾歌手蓝心湄是出了名的台上风，不是领着观众鸡蛋碰石头，就是借着别人的嘴巴逗大家开心。1984年出道的她呢，被誉为百变女王。所以刚刚这首温柔的一见钟情，这样抒情的路线，浓浓的温柔，也更加印证了当年百变女王的称号。OK， 这里就是 MyFan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一位95年新生代女歌手带来的歌曲《关诗敏别说》。只是掩饰你的害羞。 有些睡意的时候，肯定要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 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能量。 My FM。 不是彻夜等候，可能主播不过是一次邂逅。噩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刚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归问我是谁，心情就像入睡，手里握着蝴蝶杯。找不回被白雪惊醉，当时光是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霜的泪，我会记岁月。 欢迎回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 MyFan 100.5，放轻松，我是飞扬。花田醋出京剧的戏码喜剧中夹带淡的爱情，王力宏呢引用了这个美丽的名字改编成一首凄美的情，来为整张专辑揭开序幕。工作的精彩呢正是在于王力巧妙地融合了西洋流行乐和京剧腔，让整首歌呢听起来都充满 OK， 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歌。 消失在的最后一秒前，你被曙光遮掩。如果还有对抗世界的冒险，我能不能不上眼？看不见终点，有远去的前，不退又不进，不去不是危险。灵魂的妥协，一个一个谎言，无尽的梦里面，生命是场表演。到达你身边之前，身边之前，如果还有死的前线，让我继续写下。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我才是个极限，无所谓密度的点，我知道下一秒。烧殆尽的最后冒险，希望被冷风熄灭。如果我即将走向线的终结，我会后悔昨天。看不见的终点，有趣的起点，不由不进，不去不留才是危险。一次灵魂的妥协，一个永恒的谎言。在梦里面，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之前，在到达你身边前，如果有一万次孤单前线，让我去书写诗篇。不管有多远，不管离你还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起点起点，我知道下一你就会出现。无尽的梦里面，你在我面前崩瓦解。在到达之前，在到达你身边前，过到最后是一种面，让我只说片刻线。万里你还有多远，还有多远，无所谓那时间界限，无所谓迷茫的时间，你知道下一秒我就会出现。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交友微商。 Sorry，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一零零点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MyFM 一零零点五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惊喜，一切尽在 MyFM。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FM 一零零点五将好音乐进行。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我比较，一切变得重要。没有你，分分秒都是煎熬。有爱有恨，或多或少。 想一次白头到老，不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得走掉，心里想到不要秒没有你把艳阳高照，忘我做不到，不去天涯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什么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我做不到，不去天涯，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到老，说再见太潦草，头也不回的走掉，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管他艳阳高，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天涯海角，在我身边。要是承诺是什么我们拥抱，忘记你不到，不去天涯海角，我身边就好，爱是痛苦的你，让我要是承诺高，是什么我们拥抱，忘记你做不到，不去天涯，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一场，让我们一起熬， 这样一首《忘记我做不到》来自张学友十年前推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从歌词上来看，唱起来需要投入丰富的感情，所以一般人呢不太那么精准。我们喜欢听歌呢，时候是因为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感动和共鸣。就像张学友的这首《伤心情歌》，现在听起来呢依旧懂我们的内心。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歌是同样是很擅长用歌曲来引发感触。一起来听这首《北京北京》，来自汪峰。这里就是 MY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 村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翼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场，位置绝佳，建面30至极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郑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华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店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抵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寓、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 70到135平米沿街商务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上汽大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学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生，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6620-0680。 天天听 MyFM 100.5，有个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照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I wanna gorda gorda you. I wanna gorda gorda you. I wanna gorda gorda you. I wanna gorda gorda you. 走开了。 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这样一首群星演绎的歌曲作为真人秀旅行节目花样姐姐的主题曲呢，每次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很开心，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总能带给你这样的快乐。马上要听到的呢是这一时段最后两首歌曲了，分别来自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以及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我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下面的时间交给笑笑，继续陪你好音乐。我是飞扬，周末愉快。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

MyFM 100.5 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身上那身大衣无声堆积，在人群中变成记忆，青春这本其实小说快到第几页，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转身奔向无限未来，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页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页，身上那双大海不应无限委屈，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本其实小说般间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页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 守护完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守护着这湛蓝的天际线，哦哦哦哦哦，现在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

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 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 你笑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 给你幸福。好了，两首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霾的天气，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而明天后天还有周二同样也是有霾和雾的天气。只有从周三开始天气是逐渐的放晴，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才逐渐的晴朗起来。但是呢温度也并没有降低或者升高很多，平均的温度也是在5到6摄氏度左右的样子。特别是在这几号限行的时候，最近几天呢限行，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出门这方面不是很方便，但是大家记得为了低碳环保，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限行我们是支持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接下来带给你的好音乐是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坚决

令其中意他。好了，看一眼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本兮的翻篇。翻篇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是非常的简单，节奏也很轻快，整首音乐在复古中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气息。根据歌曲的曲风呢，配合歌词中重复的这个叮铃铃叮铃铃，懒波老师是为了本兮量身打造了活泼可爱的铃铃舞。对于没有舞蹈基础的本兮而言，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完成唱跳的拍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为了更好的完成 MV 的拍摄呢，本兮是提前了1个多月就开始密集的排练，就连兰博老师都大赞他本兮表现得非常优秀，看不出是舞蹈新人。在舞蹈中呢，本兮是通过声音和肢体双重语言完美的诠释了男生说谎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女生拜拜一点也不奇怪的 cool girl 的本色，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当然了 MV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本兮的翻篇。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2门2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好了，现在到了我们三首好歌联放的时间了。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唐禹哲的《寻找爱的冒险》。《寻找爱的冒险》这首歌曲节奏非常的轻快，讲述的是主人公在寻找爱情和宝藏的路上，同时经历的坎坷起伏。唐禹哲饰演的夏梦龙呢，本身是一个情场高手，撩妹无数，释放了搭讪、送花、英雄救美等一系列的技能后，掉进了温馨饰演的田婉希的情感漩涡中不能自拔。而田婉希呢，却并非一般的女子，她的另一个身份也是这段感情中的不定时炸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游鸿明的《与爱情无关》以及《大嘴巴有事吗》。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就有 流行音乐，就像新朋， 就有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 FM。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来自大嘴巴，勇士梦。好喽，看一眼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也很有意思，叫苏打绿带来的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呢这次专辑的主题你在烦恼什么，是吴青峰用简单的几个字点出了你的烦恼，却也是在旋律中带走了你的烦恼。好像是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学生会有学生的烦恼，上班族会有上班族的烦恼，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当然老人也会有老人的烦恼，但是苦难与快乐总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怎么会尝到解决烦恼后的快乐呢？听过这首歌曲呢，是看过了这首歌曲的 MV 的视觉，一定会释怀出深深的感动，像是在拥扰的城市之外看到了彩虹一样。而这就是苏打绿整张的专辑的创作精神，用音乐来表达面对生活应该有的面对的变化的一个勇气。要是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当苦难过去的那一瞬间，当然人就会成长了。所以你还在烦恼什么呢？苦难过后我们就会成长，有了烦恼就会有快乐。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

却如此的强烈。 掉的泪怕给过 心也无所谓， 还愿意静静的身边， 爱已不可为， 恩藏心里面， 我害怕会失去你的 会开始对你有感觉， 有朋友默契转身 不见， 矛盾着不觉没准备，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已有了感觉，深陷朋友之间的危险，你对包围犯规都狼狈，能解围让完美， 我的泪怕给过谁， 伤透了心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在你身边， 不可 但我宁愿藏心里， 其实我害怕会感觉，怎么会开始对你的感觉，把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有了感觉，深陷朋友脸之间的危险，进与退，背对谁反对，浪费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会开始对你的感觉，我生怕朋友 来自佳琪和光良带来的《对你有感觉》，里面歌词非常的好，这句歌词说的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是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如果有一个能够懂自己给自己安慰，那样是温暖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8:05，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5 MyFM MyDrive 第二个小时的好音乐，我叶昭，第二个小时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就是继续来听歌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夕阳下，你在夜幕里遇到另一个字，也说我们来不及，听来不及，来不及把梦起，对世界不语，对沉默着迷，装着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心中的你，双手紧，我在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另一个自己， 别青春来不及，已经不及，来不及翻山越岭。唱给我的歌，给你的心，承诺另一个自己。有你的我，拥抱我的，拥抱我们的失去。你哭过几次，又我过了几句。未来的日子继续，藏在柔软的心，值得想起，是你带着氧气。告别你的我，告别我的你，擦肩在尘里，相遇落在一起，却又从此分离。是有一天相遇，看我老去的眼睛，请不要伤心，我你的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不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翻越你。唱给我的歌，写给你的，承诺另一个自己。拥抱你的我的你，拥抱我们的失去。你哭过几次，又笑过了几句。为自己许，藏在最柔软的心，值得想起，是你带着群羊气。告别你的我的你，擦肩在城市里，相遇落在了又从此分离。这一天相遇，看我老去的眼睛，请不要伤心，他见过你的年轻。请不要伤心，他见过你的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好，九天那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广告也爆料，在 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 FM。

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情入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装饰模糊， 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情入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装饰模糊，爱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却空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等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等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算什么男人来自周杰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关于女同性恋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韶涵和范玮琪带来的《如果的事》。这首歌曲是张韶涵和范玮琪合唱的这一首两个女生对唱的情歌《如果的事》，这是一首情歌，歌词中呢讲述了为爱不顾身的勇敢获得女同性恋者的高度的认同，这是一份描述远距离的爱情，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恋情。女孩对于被动的男孩来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他也愿意为爱而奋不顾身。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曲，但是不知道其中的故事，仔细听里面有歌词的含义。

人满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好了，时间来到了19:0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 MyFM 最后一个小时的好音乐，第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已经开始了。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我在刷新闻，在看，有什么新闻是吸引我的眼球的？但是有一条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2017年1月6日，《最强大脑》就要回归了。这是一档我比较喜欢的这个综艺节目，真的是。智商无法挑战，只是看看过一下眼瘾。最强大脑到底有多火呢？比如说《中国与人》《鬼才之眼》《行空》《时空行者》《水哥》这些大热的标签，都是出自节目里前三季以来的选手非常非常的棒，让人就是不知道是用崇拜的心，还是羡慕的心，还是怎么样的心来形容对我们电视里出现的这些选手的喜欢，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当然啦，其中呢评审团也是有之前的陶晶莹、Dr. Wei， 还有

以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而走红内地的台湾著名歌手裘海正呢，在1987年的时候与伊能静、方文琳同入歌坛，当时被称为飞鹰三妹。她以健康靓丽的形象和令人心醉的甜蜜的情歌，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实力新生代，并继续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女歌手奖。其情真意浓的演唱风格以及情意绵绵的曲风令很多很多的歌迷来推崇。确实现在听来这首歌曲虽然是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依然的那么好听。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去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100.5。 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雾霾的天气，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而现在呢已经外面的室外温度是到了0摄氏度了，所以外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冷的。明天同样是霾转雾的天气，后天一样，周二也是一样的，所以在下号的这几天呢我们的天气都不是很好，还好有下号来帮助我们来拯救大气的环境。周三开始天气是逐渐放晴，但是是小雨转阴的天气，并没有说是阳光的晴，而是说转变了雾霾的天气，转变了不好的天气，天气是逐渐的变好了。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这几天虽然是限号，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冒险去明明是自己限号的时间，而要出去开车出去，宁愿去冒这个险或者是受这个惩罚。当然啦，我们要保护整个的环境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亲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带来的《我可以抱你吗》。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地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地。 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聊微商。 Sorry， 你们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 ，M100.5 官方微信平台全面 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 MyFM100.5 官方微信账号，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并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 MyFM 是岁月的长， 是 回 忆。 是你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My FM 一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人活着。 是什么？我始终解脱，怎么眷恋在我心窝？你为什么？ 是一首地道的情歌，歌曲小提琴娇艳华丽的伴奏，然后是一个饱受失恋折磨的黄品源演唱者，而贺者呢则是流行的 rap， 有莫文蔚来口述，似乎是一对曾经失恋的人在辩驳。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凄凉的伴奏将曾经男主人公内心的表白表达到了彻底。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5 MyF100.5。 这是为你写的第几首歌？是我告白的第几回合？我还是紧握最爱的你。Hey, oh, oh.Love of my life， 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成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无法抵挡你的，无法抵挡你的脸，无法抵挡你那会说故事的眼睛，只为你存在。 You are who you are my life， 如果十年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你等待。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我们是命中注定的灵魂，只有善良才能完美平衡，我愿最爱

在这首我可以争时间来到了19:49，今天三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就要结束了，而我也该下班了。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了，如果明天有限号记得一定不要出门，明天限号的是单号，明天车牌号尾号是单号的朋友记得不要出门啦，可以打车或者是用其他的交通方式来门也还是可以的，走到低碳环保的小。好了，接下来是我们 MyFM 105专门奉上的 Club Mind 时间，进来听好听的音乐吧，各位晚安喽！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高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淮河西路8号，400802020。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重来多少 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My FM 100.5 想你找